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此时此刻您下班没有？ 应该下班了吧，差不多到点了、要下雨了。 是是是，是防汛办提示大家，今天傍晚到夜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雷电和大风，您赶紧啊，抓紧下班就赶紧往回家跑。 一听就吓人、 是吧、反正这两天大家这个，反正昨天等半天没下雨哈、今天说又来，不知道到底真的什么时候来，还是提示大家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接下来考王哥一问题。 你上来就考问题啊？ 用一二三造一个常用的这个习惯用语。 一哭二闹三上吊啊！ 天天跟男朋友吵架是吧？ 开玩笑了，我就顺嘴那么一说。 还真行，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个原来我们见过那些交通标语，什么一看。二慢三通过，对吧？ 是 吧？总比你这听着那么洋气一些啊。接下来据说大家又总结了一个新的标语啊，也是关于安全的，叫一跺二跺三跳。 这有什么玩意儿啊？ 这不是7月26号湖北荆州市啊那百货大楼发生那个电动扶梯吃人事件、这不是发酵两三天了吗？ 是 不少市民因此受到了一些惊吓。据说在北京城乘坐商场的地铁里的扶梯的时候，竟然出现了这个一跺二躲三跳这样的三个环节。哎呀，这个比如说记者去商场刚走到这个扶梯，就听见前面有人说当心的啊，出事儿的就是这位置 啊。 反正记者回头一看，哎呦，一男一女两位顾客跟王哥似的年轻人啊，就开始议论吃人电梯这事儿。 我可没议论这事儿 这听见咚咚咚一声响，记者回头一看，这是什么意思 啊？ 一名年轻女子在上扶梯之前使劲跺了跺脚，就跺那个踏板。哎呀，确认安全之后，这才迈上扶梯 啊，这是被吓的。 哎呀，记者注意到这家购物中心很大，每层都有很多部电动扶梯，受这个电梯吃人事件惊吓的顾客不在少数，尤其是那些带小孩的顾客，上下扶梯的时候都显得神情紧张，生怕发生危险。地铁当中同样有小心谨慎的顾客，有一位年过六旬的乘客乘坐电动扶梯的时候，接近终点的时候，人家60多岁人多不容易，纵身一跃，跳过了扶梯踏板， 这身子骨够结实的， 这也够难为人家老人家的啊。地铁当中同样刚才也说了，类似的乘梯攻略的这个朋友圈也特别的风行，这两天我估计我那朋友圈也是到处都是告诉你怎么做最安全，什么所有电动扶梯都有红色按钮，紧急停机一摁就停，认识一下不要赞转出去吧 啊！ 还有人上传视频和图片，把电梯踏板分成三个区，一一标志啊，标出来，什么踩一、踩三、B2，你懂吗？就是踩前面那个和后边那个，中间那千万别踩。有才的网民还发明了花样百出的乘梯招数， 比如说 啊，有人乘电梯之前用雨伞，先探看看结实不结实。要是脚底这块板结实，继续往前踩， 这就跟走盲道一样。 哎呀，这不是要下雨吗？随身背着伞，这也方便呢。有人上电梯之前先半下蹲，用脚去探那个踏板 啊， 这之后才开始迈脚 啊。 有人觉得呀，下电梯没有直接踏上那个踏板，而用那个脚尖小心翼翼的沿着墙边蹭过去， 这跟跳舞似的。 还有有人下梯的时候，双手扶住扶手，撑起身体，双脚离地，人家悠过这踏板， 这是踏山羊跳山羊。 其实我看视频是大有人在。那么到底这些乘梯攻略，这些有才网民发明的这些花样百出的招数到底靠不靠谱呢？ 有用吗？ 是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机电部副部长张碧华说这次电梯扶梯出现事故呢，是极其偶然的特殊情况。公共场所大部分的电梯的设计、制造、安装都是经过严格检测，符合安全标准之后才能够运行的。广大市民不用谈梯色变， 人家张继华还说了，说虽然说遇到了突发事件之时呢，可以按这个电梯的急停按钮，但是哈，您别没事儿，您就按一试试，看它管用不管用，是吧？您按完了之后，因为这扶梯运营的时候有一定的角度，如果这电梯突然之间紧急停止，这乘客有可能因为惯性原因啊摔倒，造成身体伤害，所以呢，就是劝您千万没事儿别去按那个。至于啊，网上传那个踏板分区，就是第一、第二、第三，踩第一和第三，别踩第二，这分区靠不靠谱呢？人家张继华明确表示否认，人说了，踏板底下都是空的，不存在哪个区域是安全的，哪个区域是不安全的问题。之所以设置这个踏板，是为了便于对扶梯定期维修和修理。说正规厂家和生产踏板所能承受的重量都是经过相关部门检测的，市民不用担心。所以你看，就是大家一下就慌了啊！有的时候还听见一些，以后我再也不坐这个滚梯了啊！我宁愿爬楼梯，没有直梯我就爬楼梯。啊， 这个是一气话。 不，这个确实有些人这个安全意识比较强，但是我觉得不能因噎废食，是吧？ 是啊，就你说您说啊，真是赶上有事儿着急的时候，您那五级六级台阶，五层六层的，那好几十米呢，是吧？真说爬楼上去，也不大可行啊。 是啊，所以你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微信，还跟我们这儿说呢。又见青天说，早晚乘电梯，这个都能练出功夫来，啊、就是那种悠着能出来的。 对， 不安博心说，这都是恐慌基本没用，是吧？就是有些时候一个极其恶这个个别的案件，也确实让我们这个安全受到了一些这种意识上受到了一些挑战。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是吧？ 但是又见青天这说的对 啊， 爬楼梯这得具备爬楼梯的技能，对吧？该爬的时候爬得上去，但咱也不是说有电梯，咱就是一点电梯不坐，咱只爬楼梯啊。 对对对，韩宝莉还跟那儿那个指出了我的错误，雷凯应该是一慢二看三通过。不是一看二慢三通过， 是吗？ 一慢首先是慢，然后是看啊，最后才是通过啊。 你说，你看我说那多好记，一哭二闹三上吊，这顺序肯定不会错吧？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含数字的俗语和成语，您认为最靠谱的是什么？ 啊，今天我们拼的是文学， 对，拼的是文学功底 啊， 必须是含数字啊。然后呢是俗语和成语，您认为比较靠谱的？指导我们生活的有哪些？都可以，像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些就算了啊。这个对付这样的女孩就是俩字儿啊，不理就行了。 不理 啊， 惯着是吗？ 就是爱闹就闹呗，就当没看见。 我跟你说，这要出了三长两短，那心里可是七上八下的呀。 都是数字是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是跟数字有关的成语和俗语，您都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昨天上午啊，还有一张图在朋友圈里这流传特广，这个说鸟巢内景照片啊，这个有一侧这鸟巢怎么好像那白色的钢筋啊，白色的条状物从鸟巢的顶部延伸到观众看台。 这我也看了， 这是吧？这个网友转发啊，就说哎，受昨天大雨影响，鸟巢发生垮塌事件 啊。 哎，是不是雨太大把鸟巢那顶子给冲塌了呀？记者就发现啊，这个说法呢遭到了大伙的质疑。 对呀， 怎么能说塌就塌了呢？是吧？也有网友呢就找出了日前鸟巢举办足球比赛的照片，其中啊那个白色条状物那已经在看台上了，条状物呢是主场背景，就在那个赛场内的两块 LED 大屏幕中间，很多队员和教练呢都曾经跟他合影留念。这网友质疑说，你说要真说大雨给冲垮了，怎么之前这就有了呢？是吧？ 对，这都博眼球的。 后来呀，记者就赶到鸟巢，从外观上看也没看出来什么不一样啊。这个由于里边没有活动，是没法进入场地内查看情况的。根据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没有大雨发生坍塌的这种情况。记者也给这个员工啊看了看网上流传图片，说您看这情景您知道吧？人家证实啊，这里边确实是我们鸟巢的场地。我们里边正在施工呢，但是没有因为受到大雨的影响发生坍塌的事儿，现在里边还在正常施工呢。对于这件事呢，记者也从鸟巢的运营方了解到， 那个照片里那个白色的条状物啊，是为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锦标赛开幕式所搭建的道具。 道具啊， 人家就那样的。 哦， 这个造型啊，是从正西的角度来看呢，像是一棵大树。 嗯， 开幕式的创意和导演团队啊提出的那个理念呢，叫绿色世锦激情赛场人文北京。嗯，是通过设计的道具啊，将天地山水四个场景巧妙地融入到开幕式当中。人的寓意啊，是希望田径运动精神能够在北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嗯， 人家工作人员说，人这就是摆一造型，不是大家伙说的，因为下大雨给人冲塌了。 人家是生根发芽，从那个赛场底下一直延续到上边啊。 是， 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吧，就是为了博眼球哈，什么都敢说哈，那个东西。开玩笑呢，你正经一个啊，树上那个鸟巢它塌下来都不容易，是吧？ 人家那可有力学原理。 对啊，不过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您啊，一定得注意防范，因为我们再一次收到了市预警中心市防汛办的提示啊，今天傍晚到夜间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伴有雷电和大风，请市民减少出行，避免到山区河边游玩，谨防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觉得这个是正经提示， 是吧？ 啊，那个不哗众取宠的博眼球的，咱要不然就把它拉黑了，合适吗？ 合适啊， 就这样发朋友圈的，这种不负责任发朋友圈的 拉黑， 这是你说的哈。 啊，好 好行，明天我朋友圈要是少了一些朋友看不见了，那就是被拉黑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北京的大公共哈。嗯，其实北京的公交线路要是说20年前我还特有门清啊，去哪儿坐什么车，我特别门清。 那是那熟。 啊，现在不行，现在好多时候不坐公交车真是不知道。 啊， 但是354路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非常熟悉了。 为什么？ 人家已经57岁了。 啊， 比咱俩的岁数加起来一块儿，哦，那是小，就是比我的岁数肯定还大，57年呢。 是是是。 昨天晚上11:04从泾源路口东啊发出的354路公交车走完了它最后一班的路程。随着北京市这个交通路网优化改造啊，今年57岁的354路公交车将成为历史。 哦， 而在这条公交沿线的这个乘客们也对它颇为不舍，纷纷与之告别。 这条线路退休了。 哎，到了这个吴庄站，上了一位40多岁的女士啊，一大姐，上车之后啊，就从车头一路跟那拍照，拿着手机。最后呢，人家坐到了车厢的最后一排座位上，人家还跟记者聊天呢，说我第一次坐这趟车呀，就是和我爱人去见公公婆婆。 嗯， 哎呀，现在一晃我女儿都有男朋友了。 时光飞逝啊。 不是，40多岁女儿都有男朋友了。王女士是这样说的，说自己家呢住在丰台区，爱人家呢住在石景山区，当时呢这趟354路车就是连接他们俩的爱情大巴。 哦， 哎呀，人家说了，谁说我们60年代的人没有爱情啊，当时从我们家到我爱人他们家需要5毛钱的车票，我坐车啊，不是他坐车送我回家，我们俩能在车上坐半个多小时。 嗯， 啊，说说悄悄话。 啊， 啊，那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 嗯， 感觉没说几句就到家了。 嗯， 啊，这个谈过恋爱的人都有过这些经历，是吧？ 不过丰台跟石景山其实离得还挺远的。 那是啊，说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这354路的车型也从中间啊掐腰黄河通道到这个绿蛤蟆现在的红色小车啊，车况是越来越好。 嗯， 哎呀，自己这王女士还说自己再去公公婆婆家看看老人还是会坐这趟车。 嗯， 哎呀，现在这趟车你看就要没了，就像我的青春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开始伤感了呢。 哎呀，不是，人家路网改造越来越好吗？相信您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好，是吧？ 是 啊，专门给354路送行的几名老乘客就坐在座位上聊起来了，记者就听啊，跟人一块聊天。有一位乘客郭先生说，354路这个人不多，挺好，但就是一样车少。 哦， 早上上班的时候别提多着急了，说我80年代初在这个工厂当工人的时候，一迟到就得扣工分啊，你知道工分吗？ 嗯，算是知道吧。 啊，就那个年代扣钱是小事儿， 嗯， 影响工作小组获得全勤小红旗那可是大事。 啊，这个知道。嗯， 是吧，迟到一回一个月在工厂里边都抬不起头了。 嗯， 哎呀，我都数不清楚在等车的时候埋怨过多少回354路车了，这车开的太少了，太慢了，跟老黄牛似的。 嗯， 后来离开工厂了，到了企业还是坐这趟车出行，哎呀，真是陪了我小30年了。 嗯， 啊，旁边那张先生一听这话也开始聊天了。 嗯， 哎呀，这条线吧，它老堵车。你刚才那谈恋爱那王阿姨说悄悄话，半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 嗯， 我坐这车从鲁谷路上车到青塔桥，在高峰的时候能走一个小时呢。 这身边肯定是一人，没人陪着 坐呀，没人聊天。关键你要是想上个厕所，着急去吧你。 哦、 堵路上您一个小时， 现实问题。 哎呀，大家一听都乐了啊！这昨天晚上10点多，记者呢抵达了354路石景山的总站啊，泾源路口东的时候，不少车迷啊、公交迷早早的就抵达现场，等待着最后一班车从车站内开出去。一名40多岁的男乘客站在站台上说：“看着一辆辆354路离开站台，却始终没有上车，说我就是来。”给他送行的，来看看。所以你知道北京这座城市有很多特别的那种细腻的温情啊，就不是很多人能够理解的，嗯，只能是生活了一段时间，跟这个城市真的亲密接触之后，才会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感情。 没错，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啊，这个可能这个历史的印记在身上留下的并不多， 就是年轻呗。 哎，也就是听听咱们这各位长辈们啊讲讲故事， 嗯， 才能依稀的体会到那种情怀所在吧。 啊，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关于数字的成语、和俗语啊，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放大镜说：“哎呦，成语一长二短，一高二低是什么？一干二净，这我们知道、啊，这个一雷二闪，这我真没听说过。 一来二去，这对一清二白，一穷二白，一清二楚，哎、都不错。 一来二去是什么意思？ 一来二去就那意思。 一来二去，俩人就好上了，后来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了。 嗨，人家愚人老宋说了啊，这二位好啊，一不做二不休啊。”不三不四、 哦、 幺五和六七上八下八九不离十啊。 还有什么50后发的什么千言万语，哎，这也是跟数字有关系的、啊。然后呢这个白老师说10拿9稳8面来风、7上8下6溜大顺5湖4海4平8稳3足鼎立2龙戏珠1帆风顺。人家是从十开始往下说的 啊，你看这个梅特七说的 啊， 5讲4美3热爱呀、啊。 哎， 这5讲4美3热爱，我真的只听说过 啊， 确实这里边说的都是什么意思，我还真不懂。 不会吧？ 5讲的是哪五？4美是哪4美？3热爱，热爱的是哪3？真的不知道。 那下了节目我给你科普一下。又见青天说小葱拌豆腐1清2白呀、啊 哎，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成语啊， 是那是花开说 啊， 一心二用，朝三暮四，乱七八糟，十全十美，含数字的成语太多了，一下想不起来、你先说这几个吧。 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含数字的成语和俗语，您认为最靠谱、最有意思或者最受用的是哪句，都可以通过短信发送过来啊，不光是哪句话啊，是什么样的成语，问为什么认为它好，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哪位听众朋友顺手给我讲讲那个5讲4美3热爱呗。 哎这个年轻啊，这个代沟啊。 我是真不懂，我是真的想知道。 是吧， 嗯， 行。那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012345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012345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况。京银路德胜口大桥路段于2015年7月30号到11月30号进行大修工程，桥梁全长184.24米，全部封闭断路施工，桥下已经修建导行路供车辆通行。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避让。另外，市防汛办还是提醒您，今天傍晚到夜间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伴有雷电和大风，请市民减少出行，避免到山区、河边游玩。谨防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笑说笑不笑， 说笑不笑，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晚上刚才一直在说哈，有大雨啊，提醒您小心驾驶，早点回家啊。 是，说到大雨啊，接下来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反正就提个醒吧哈。 啊， 前天傍晚啊，这咱们不是中到大雨嘛， 嗯， 那个打车就不容易了。 那是，这打着车呢，哎呦，真不容易。 那个空驶的出租车呀， 啊， 跟那种各类的专车那显得那叫一金贵啊。 哦，对对对，可以网上从手机上叫车。 哎，记者就发现啊，同样都是在雨夜运营，普通出租车呀，计费没变，还是那价。反倒是平常一直以那个什么低价呀或者贴心为标签的专车， 嗯， 随着这个滚滚的雷声啊，就把这个费率狠狠的就涨了一回。 嗯， 周一晚上大雨当中啊，记者用那个优步软件叫车，显示 Uber， 反正就那意思吧啊，对对，就附近的车最快2分钟就可以过来接，不到2分钟啊，有一辆奥迪车准点就过来了。人家说啊，我都准备收车回家了， 嗯， 刚才看着您这订单就在旁边，想着还是接一单吧，这雨啊太大了 啊。 5公里的路程啊，用时不到3分钟，车呢停在了建外 SOHO 附近 啊， 车费10块钱，比出租车的起步价格还要低， 那不是挺好的吗？ 这不办事，这不去吗？还有回呢哈。 啊， 办完事儿，记者又一次用那个 Uber 啊打车，屏幕如此提示：由于目前车辆需求过高，我们提高费率以保证 Uber 车辆供应，现在的起步价是39块。这记者特不好意思啊，这也特无奈。 起步价多少钱？ 39块钱。 呵， 这个，那没办法，你得用车，也不能走路回去呀，这下大雨呢，只能选择同意提价。不到1分钟，一位司机接单了。3分钟之后，一辆北京现代打着双闪就停在了记者旁边。同样的车程啊，记者花费了39块钱，又回到了之前的出发地。这一下可涨了29块钱。 那是啊。 周一晚上，记者打开了另一个软件啊， 嗯， 神州专车的 APP， 打算预约第二天早上8:30从东五环啊某小区出发的专车。输入了预约的时间之后啊，那界面嘣又有一红色提示， 写什么？ 常规这个定价乘以1.4倍 啊， 后边还有几行提示小字儿啊。此时这一带的用车需求太大了，价格临时上调以满足迫切的用车需求，价格稍后会回落。反正说的倒是挺轻松啊，实际就是2个字儿， 嗯， 涨价。 不是，这平时走多少钱？ 平常走这条线路啊，这记者呢坐神州专车的车费大概是70块钱。 这回临时上调之后呢， 结算车费100块， 贵30呢。 是啊，这神州专车司机郝师傅就跟记者说啊，高峰时段涨价呀也是最近才开始的。我听有的顾客就说起过，但是我们司机这一端是看不着这提示的。 嗯， 结算车费的时候才能看见您付了多少钱。据说啊，这早高峰上浮40%，晚高峰上浮20%。 嗯， 一句简单的保证供应或者保证品质啊，并不能成为所有临时涨价的挡箭牌。如果真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啊，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专车的价格会在普通的天气之下也提高费率的。 就是今儿不下雨不刮风，天上有太阳也可能提前，是吧？ 那是给惯坏了啊，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没法选择了，因为啊正规的出租车早已经被互联网专车击垮了。记者也把经历上传到朋友圈啊，有类似经历的网友就留言说，这就是专车公司说了算啊，想什么时候涨价就什么时候涨价。 嗯， 利用的就是顾客跟公司的信息不对等。哎呦，感觉以后都不会再爱了。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有关部门真的能够啊负起监管责任，对吧？ 嗯， 就是先说这个东西，专车这个至少不能啊看见天儿怎么着就开始加钱，对吧？ 嗯， 哎呀，北京的城市也不能说哎呦一下雨就真堵，然后打车也不方便，这也不行，是不是？ 是。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管理的能够更为合理，另外呢也是希望这些资源能够真正实现一个科学有效的调配，也不能说哎呦这地儿出租车挺多的，哎，然后人家师傅也挣不着钱，那边打不着车，这可能也是信息的不对称。 嗯， 是吧？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今天晚上能少点吧。接下来说一件事情，有一位年轻女子利用在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兼出纳的职务啊，这样的一个便利， 先后挪用工资，公司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8000多万。 哎呦，这么一大笔呀、 啊！哎呀，别说，嘿，购买了金银首饰、皮包、手表、多辆豪车和一套房产。32岁的小凡这两天呢是在朝阳法院出庭受审。小凡是一80后，你看32岁嘛，长相呢特别清秀，戴着眼镜。哎呦，这庭审之前，这小凡的父母揪心，接近崩溃的情绪，那确实，你想当爹妈的可不是一听这事儿。人小凡还显得特别平静的。2009年 啊， 小凡进入一家外国独资企业工作，职务呢就是董事长助理兼出纳。 这工作也 挺好嘛，对吧？据小凡说，说公司里边所有的事务，包括财务，都是小凡有权管理的。与小凡呢，在2011年的1月到2014年8月，就反正我这有便利呗，我就是侵占了公司资金大约8000多万，当然了。已经退赔了6000多万，剩下的2000多万，哎，小凡从公司账户上转出了，你知道152笔、啊，据他说，他会伪造有董事长签名的支出凭证用于凭账， 哦， 人家还自己伪造啊，这反正公司你别看是一大公司啊，管理也不太规范，现金支出不需要财务审核，公司有些钱呢就是送礼。维持一下关系、 哦、 啊，你这个可能更那什么一些，反而人家小凡是利用了财务上的一些漏洞。哎呀，2014年6月，公司的董事长发现一张单据有问题，这才开始留意。此后呢，这小凡也是跟董事长坦白了自己的行为，退回了公司的部分现金、珠宝首饰、手表、衣服、2辆奔驰车和那套房产的手续。2014年8月15号，公司的同事给小凡打电话啊，第二天。去公司处理代缴税的事情。小凡说当时心里边已经有感觉，但还是去了公司啊。在公司的时候发现警察叔叔在等着他。据检方建议说应该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到13年。最后陈述的时候，小凡您别看平静，还是流下了眼泪。 嗯 啊，他说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父母啊，也感谢单位对我的培养，希望法庭能够从轻处罚。反正这案子呢没有宣判，我估计就这32岁，这够爹妈着急啊，喝一壶的，你知道吧。就是有的时候爹妈好不容易给你供你读书读大学读研究生啊，你这个找了一个好工作，但是你得知道珍惜，不能知道什么事儿都能干，不能没底线，是吧？ 对，有的时候啊，这个学问啊学历啊不代表一切。 嗯， 有的时候一个健康正确的三观啊，确确实实能够让人在这一辈子的人生之路上走得正直而坦荡。所以说这个年轻的姑娘啊，这个既然已经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就好好反省。当然了，这个也希望啊，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出来回归社会的时候啊，能够重新抬起头，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正直的人吧。哎呀，说多了上火呀，反正接下来说这一事儿啊，也挺上火的 啊。 最近呢，市民就说北土城西路南侧那个建德门桥东边的那个公交站附近的公交专用道之内啊，机动车怎么随意在那停放呢？ 哎呦， 23号啊，北土城西路南侧这个公交站旁边将近100米的专用道之内啊，看到停放着多辆机动车。 嗯， 这公交专用道都成了路边临时停车场了。在这个公交站经停的92路、510路等路线的公交车呢，在这个站上下客之后啊，不得不开到北侧的普通机动车道。92路的公交车司机说：“哎，这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有专用道走不了，还得跟旁边车道的车一起去抢道。”昨天呢，记者再次探访这个路段，一位车主说：“啊，刚刚啊，饭馆老板提醒我了，这两天这边查的严，不让停车。我过来吃两口饭啊，这完事儿赶快把车开走。”下午2点左右，在公交车站旁边，有2名身穿蓝色制服、佩戴辅警袖章、手拿着指挥棒的亚运村大队的人员，对打算开到这个公交专用道内的车辆进行指挥。提醒啊，这儿不能停车。 嗯， 管理人员说啊，建德门桥东呢是上周末额外设置的管理点，管理人员呢2班倒，从早8点到晚8点对这个路段的机动车辆进行疏导。但是吧，这人家也人是铁饭是钢，人也得吃饭呢，对吧？ 嗯， 这中午饭点吃饭的时候，就那么一会儿功夫不在啊，这边又停了一溜车。 呵，这倒是见缝插针， 那管不住啊。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很多的这个新闻也说，对于这样的路段啊，就是这种怎么管都管不住的，人说了一律拖走， 就是不贴条了，直接给你拖走。这样的话呢，可能效果能稍微好一些。关键就是得说，他们这停车是真是没有地儿停，没有正规的停车场，还是真是为了鸡贼省这停车费啊，就是为了占用大家的出行的空间。如果真是第二种的话，那该拖走拖走。如果是第一种，比如说还是缺乏一些正规的停车场，那也是希望有关部门能想想辙，是吧？哎呀，今天要下雨啊！朝阳区农光里24号楼门前的这条路啊，也不长，50米，是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从去年8月这个管线施工之后，原本的柏油路就成了土路。这不是这两天暴雨不断吗？这条土路，哎呀，升级了，变成了泥路。这个现在居民最怕的就是下雨。可是这些天，今天不是说吗？啊，还是有雨。楼前的这条路呢，已经变得是坑洼不平了。尽管经过了一天的暴晒，路面上的积水还是不少。这样一条路已经让出行的这个居民步履蹒跚，过往的居民都得低着头走。你不行，你抬了头之后有可能踩坑里啊，手里的东西得提得老高，左跨一步，右蹦半米啊，跟那个趟雷区似的。这栋老楼啊，一共有3个单元门，路上最大的一个泥塘就位于中间单元门的不远的地方。进出进去的哈，要想绕过这泥塘，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居民们反映说，去年8月份前后啊，老楼的各种管线开始改造，涉及的施工单位不止一家儿。说那个时候就开始拉锁，你知道吧？各施工单位都是埋了管子之后填上，下一家再挖开，挖来之后再给你填上，一来二去，这路面就成了非常糟糕的状况。这几天不是暴雨吗？这成泥塘了，这都不是水泥路、洋灰路的问题了，这真是成泥塘了。哎呀，这个看车的师傅啊，据说是一热心肠。泥泞路面上，人家找了一些碎砖块、木板，方便人通过呀。他都是利用闲暇时间铺设的。他跟记者说了，说上午来过几个小伙子，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当然据他们说是来修路的。大约20多天，这条路就能恢复以前的模样了。还是希望能早点修好吧。楼里的老人多，能蹦来蹦去的年轻人，这还是少数。老人鸟真是。那只能在家里边糗着不出来了。 这万一真给人摔个好歹的，你说？ 哎，所以也是希望这事儿能够早点办。今天估计是啊没戏了， 来不及了 啊！也是希望在雨季之前把这事儿给办了吧。 这朝阳区草房路口东的公交车站的站牌啊，被人扔在路边，扔了一个月都没人搭理。今天上午，北京市公交集团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啊，将会派人到现场进行查看处理。昨天呢，热心市民杨女士就反映，在朝阳区地铁草房站东马路的北侧的675、587路公交车站啊，那都扔了一个月了，站牌跟柱子就在路边，到现在还这样，没人管。 一个月了，没人管啊！ 昨天下午，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啊，真是跟杨女士说的情况一样。以前这个公交站的柱子呀，是在离这儿50米西侧的公交港湾。大概是一个月前有人把它挪在这儿的。附近居民张先生说啊，现在呀，这公交车也改在这儿停靠。但是这车牌是躺着放的呀，不知道是不是要更新换新的设施了。你就是换新的，这旧的也不能就这么躺着没人管啊。 对，我下回坐车的时候，人家都是正面瞧到哪站下车，我得低着头走。 今天上午啊，北京市公交集团96166公交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将会派人到现场进行查看处理。 哎，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实在是您觉得您那个工作没做到家， 这城市脸面有碍观瞻啊，是吧？ 来，接下来。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哎，对了，还有人问这个周五31号啊，我们节目的事儿，因为正好在31号的时候，我们节目那点儿呢是这个冬奥会申办冬奥会的时候那投票 是 啊，我们大家都很紧张， 激动人心的时刻。 是，所以我们那期节目呢，就是周五的我们大城小事将会是一个特别节目。 哎， 到时候我们会关注这最新的进展，是吧？今天还听到一消息，也确实让我们特别感动。你知道魏继忠吗？就是当年的79岁的老爷子，原来是亚排联的主席啊，也当年北京申08年奥运会的时候，人家在前面忙活。这不是刚到吉隆坡吗？这个北京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结果发现人家老伴儿李阿姨在她25号离开之后，就突然患了急性胆囊炎，送到协和医院了。 哎呦， 魏老说，哎呦，这回不去啊，这不是为了申奥的工作不能回北京照顾老伴儿。哎呀，就只能感谢人家医院的领导了。 啊，院方的领导一听这事儿，直接去医院的病房去看了看，反正让魏老放心为北京申奥做工作呗。 是是、 啊，反正你说这特殊时期大家都不容易， 没错 啊，也算是一种正能量，是吧？家里边的事儿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为了工作而放弃了家里边的一些这样的事情， 舍小家为大家嘛、 哎， 是吧？ 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关于数字的成语。 你看刚才我就说了一遍，我说这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我不懂是什么、 啊。 咱这么多热心的前辈听众啊，给我发来了特别认真详细的解释，人家专门还从网上找的，像什么、 我以为是脱口就能背出来的。 人家详细核对了一下，保证精准的发给了我，像胡杨啊、二马呀、包括这个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还有我看看啊，这个雪虐风涛啊、包括梅特七啊，这都跟我说啊，五讲四美是什么呀？ 嗯。 讲文明， 嗯， 讲礼貌， 嗯， 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是，这好多内容我觉得咱们大家都应该能够做得到，是吧？来看看大家还有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跟数字有关的成语哈。 嗯， 放大镜说，三生有幸，三思而行，三头六臂，三心二意，三言两语，半夜三更啊，半夜三更是吧？ 北京男人说啊，十一个人站两排，王哥知道是什么什么意思吗？ 十一个人站两排就跟那个是差不多嘛，你知道是什么吗？ 人家告诉我答案了， 啊、 人五人六、啊。 这个什么七上八下，这是十五个水桶打水是吧？ 嗯、 七上八下。 对。 哎呀，反正我觉得大家都挺有才的，有的时候这些成语也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小小的启示。 嗯， 你说这个这些成语。人能就真的能够贯彻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指引我们生活，真正做到五讲四美三热爱哈、啊，多做一些美的事情更好，别做完十一个啊人五人六的一些事儿哈、啊，结果这做的不合适是吧？ 是是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小中间大山不在那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速度其实美，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点，我点点点。 嘛呢？ 买理财带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6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拿起手机，用100个字写下您心中的亲情、友情、爱情。